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边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陈月，今年25岁。我的心愿是我的闹钟能够再执着一点，不要我一按就不响了，我一按就不响了，太没有原则了。你的任务是叫我起床，我已经被我自己的懒惰打败了，你怎么可以也被打败呢？然后我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忍住不玩手机，这样早上我就不会睡不醒了。 情感中的早晨电话就响，要我加钱买好吃的早餐，提醒我让心情像只绵羊，心甘情愿在你的栅栏。白雪纷纷的季节，心有点慵懒，你是有我就很有阳光。躺在你臂弯，我想恋爱的闹钟像你的心， Whenever you kiss my lips and when you touch my hips, will you well by my side? Whenever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give me one more dose, baby, I fall each time. Oh, oh, oh.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you know I can't pull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Oh no no.

你就是我的风笛，我将你的表情偷偷塞进口袋，说这个声音就是你。 只要能听见看着你笑容，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用吉他声跟我说 hello。 只要能听见牵着你的手，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

是慢慢的漂流、哦、漂流，以为孤独是唯一擅长的节奏， 一个人在银河里游玩过，一个人跟流星们逆行过、哦、平行过，是很快乐但又想少点什么。 爱哭的玫瑰也遇见了，爱笑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像听到了说的心痛，那又是什么 love love 什么是 love love 他们说选择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神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得很痛快和精彩， 吹的温柔也遇见了，深深玻璃下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等我。哦、oh, oh. 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当我努力在天空盛开一场美丽的烟火，你的眼里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让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is gonn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na sense it.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it the bottom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na sense it.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ll never get it over you. Over you. 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钱金，今年18岁，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暴富。因为我有很多的偶像，比如陈伟霆、张一山、南柱赫、张志明，还有红花会的所有人。而且呢，我知道要想接近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达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暴富。如果不行的话，那就通过努力变得和他们一样优秀吧。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小时候我也有偶像，读书的时候我也会幻想，学校大礼堂千人大操场我也敢上，看看我多有胆量，开口唱的轻轻一根一根，大街一阵一阵，他们纷纷议论，但阿和说你是天才，别给自己太多疑问，于是脸皮又厚了一寸。他们 们长得一般，或许长得遗憾，翻开介绍一看都是超级赞的一帮，这个名字一方那个前途无量，终于有天连我也被拔苗助长，不慌不忙风风光光入行，没有歌我就翻唱，观众叫我就返场，做梦在白天开工在晚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喝点水都喊胖，我不是偶像，看着镜子够呛，没睡好的时候我的脸也肿得走样，对着镜头我要化妆，抖抖不听话被拍到我会抓狂，头上顶着堆草谁比我会搞，用点发胶抓的怒发冲冠好像要发飙，定型一盆一盆不少，头发一根一根不倒，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干嘛要学唱歌，何必还要上课，录完秀秀音准缩混改改音色，在设计的风格奇特立刻，我就是乐坛新锐歌手一个，中大哥一波反响不错，虽然口水比较多但少说也卖了好多，唱片行断了货，接受拍满了座，红地毯走过我星光闪烁，现场直播又有什么关系，拿着麦嘴巴张得开放着我的专辑，音太高我也不用换 key， 又唱又跳我也不会喘息，广告时间到我再去补妆换衣，做个鬼脸讨讨歌迷欢喜，万一出了状况还能把镜头转移，总之电视机里包你满意，偶像助理我是万神迷，在人气蛮神气，虽然经常 NG， 电脑一拍电脑一开，想做什么都应该不是问题，看我飞得高过展昭，画得好过梵高，天下无敌造型酷毙给你好多叹号，温柔缠绕还是激情燃烧，谁敢说我演技粗制滥造，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从头到脚穿的都是名牌货，其实小店里淘的也才200多，颁奖典礼最后入座上镜没话说，别人以为出生阔绰上当没话说，漂亮就好哪有高雅的情操，也别叫我领导，气氛不用营造，幸好总是有人帮我搜集情报，给我警告，你有没有看到，他非常帅气的穿红戴绿的，说爱不怀疑的，其实他有外遇的，需要的时候就爱来爱去的，郎才女貌都变成有人在追的，唱的是情歌玩的是青涩，一元有只闪烁其实其实银河，自爆绯闻让你惊愕，桃花来了红了紫了，快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他们都说是白的，也许不是黑的，但至少也是灰色的，跳出来说是背这个那个坏的，利用了潜规则的，哦你还追这个，不敢不敬的怎么看不清呢，给了这个没了那个，终于赢了还是装得很有性格，眼神非常清澈，走的时候说句下次请客，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我不是 idol， 请你们不要再拍手， 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不要让我把你们的梦都带走，我不是你的 idol， yeah right I'm not your idol， 不要给我美好的态度，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

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

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层层层层，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健健康康，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自由天堂。傻傻的去吧，大大的依靠，因为我知道你会说真。